是这样，畅通路北京段呢，是从通州区的春明路到河北市，到北京世界，经潮白河跨河桥与畅通路的河北段相连，全长呢是7公里，双向四车道。这个工程当中要同步新建潮白河跨河大桥一座，桥梁全长呢是1631.5米，这个道路双向是六车道，为一级公路。河北廊坊市大厂线通往北京城市副中心呢，现在仅有这个五星路这一条通道，经友谊大桥进出京。畅通路通车以后呢，这个河北廊坊市的大厂线呢，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区的距离将缩短约4公里，为两地通勤人员往返京冀两地呢，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目前呢，北京城市副中心与这个廊坊北三线已经连通道路10条，其中4条为高速公路，分别是京秦高速、京哈高速、通燕高速，还有这个首都环线高速公路。6条呢为普通道路，分别是徐引路、京渝旧线、五星路、唐通线、京津公路，还有这个通五线。那么这个此次这个畅通路北京还有河北段的同时开工建设，实现了北京市和河北省两地在这个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当中的一体化设计、一体化建设，还有一体化管理工作的这个新模式，也是对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全力推动，是北三线与这个副中心承接这个疏解、协同联动、一体化发展、一体发展这个措施的具体落实。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建明的报道，再见。 再见。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石景山区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全流程全要素演练今天上午举行，针对竞赛场馆周边道路积雪结冰、首钢滑雪大跳台、变电站开关故障跳闸等模拟的突发事件，设置了13个演练科目。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你好，思萌。 嗯，主持人好。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演练的情况。 石景山区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工作组赛时主要的任务其实一共有4项，包括像环境秩序保障、景观布置保障、经费保障和城市运行保障。而这次的演练科目的内容呢，就是要模拟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工作组赛时主要任务当中出现这种突发事件后的一个应急的处置，一共是设置了13个演练的科目。那么其中呢是设置了多个场景，比如说演练了辅石路金安桥下出现大车流情况的一个处置，演练了出现无照游动这种商贩，这个综合执法队伍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情况。而此外呢，还有像竞赛场馆周边道路出现这种积雪结冰，开展道路保障作业的一个情况，以及首钢滑雪大跳台、变电站开关故障跳闸、应急发电车接入代替发电的情况，和演练接到这种现场人员疑似燃气泄漏的举报，保障团队赶往现场进行燃气泄漏检测的情况等等。那么石景山区方面也是表示呢，通过模拟突发事件应急抢修处置的这个过程，是可以有效的来磨合各个团队之间的这种指挥调度的机制和信息报送的流程，同时也是进一步的来加强冬奥场馆内外有序一个融合，畅通水电气热等专业抢险队伍进入场馆内支援抢修的这种专用的通道，也是明确了突发事件下人员应急抢修处置的一个原则，场馆赛时进出保障机制等等。那么石景山区呢，也会根据这一次的这个演练的结果的继续的细化流程和人员的配备，落实好各项筹办工作。 好的，感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68年12月22号，《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1970年12月22号，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2014年12月2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对令计划立案审查。 晴雨冷暖早知道。 天气预报。 好，来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你好，郭工。 哎，赵龙你好。 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今天上午这个高空转为西北气流以后呢，就是天空呢就很快就转晴了。大气透明度和光照呢也都还不错。不过呢，就是气温上升速度很慢，到12点钟的时候呢，城六区国家级气象站中的气温呢普遍是4度多到5度多，气温最低的是丰台气象站是4.3度，气温最高的是海淀气象站是5.2度，南郊观月台12点的气温是4.8度，这个比今天早晨最低的时候的0.1度只高了4.7度。上午气温上升速度很慢，这主要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在变冷。另外啊，就是冬至过后的20天，它的日出时间啊是一年中最晚的一段时间，地面接受到的热量的这个最少，不太利于气温的快速上升。今天中午到下午3点钟前后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和大气透明度啊都还不错。但是呢，气温上升速度还是快不起来。预计气温还能再上升1到2度，最高的时候达到这个6到7度。这样的话，比昨天8.1度的最高气温呢是低一些。中午前后的天气呢比昨天稍稍冷一些。好在呢就是太阳一直都在。到户外晒晒太阳还不错。今天傍晚以后呢，受西来云带的影响，天空云量增多，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度上下，天气呢就是还是比较冷的，就是后半夜。那么明天早晨一早出行啊，要注意保暖。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好，再见。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2.7，道路基本畅通。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盐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吃盐都是阿拉上海人是要把咸肉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腾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智。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9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引导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焕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冬奥文明我先行，绿色出行